港元 7.799， 日元 115.11， 瑞士法郎 0.913， 加元 1.268， 人民币 6.36， 日元是报 115.12， 英镑对美元报 1.352， 欧元对美元 1.135， 澳元对美元 0.72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84。港金报16920元，比上日收市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3.21美元，卖出1823.98美元。港汇指数101.1，无起跌。呢次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喺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咧，较早前近管道出口嘅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快线继续系封闭，咁但系较早前封闭嘅慢线就已经重开，一带嘅交通咧都系比较繁忙嘅。而家启隧入口嘅车龙排到去启福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就喺启德隧道喺尖沙咀方向，因为较早前近住管道出口有意外，快线仍然系封闭，龙尾去到启福道近九展。咁而喺青山公路深井段咧，同样因为处理较早前嘅意外，近住碧堤半岛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封闭，一带车多，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而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咧，之前近住沥源村曾经有交通意外，意外事故清一场，咁但系车龙有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沙田港铁站。隨即的特別交通安排方面，提提大家在港島區有封路，直至到明日的清晨5點，中環蘭桂坊、安蘭街、榮華里、和安里部分的威靈頓街以及是德記立街都會封閉，中區半山自動扶梯就會延長服務時間至到凌晨3點，另外部分的巴士和專線小巴路線都會延長服務時間，詳情請瀏覽翻運輸署網頁或者是致電巴士公司查詢。隧道的情況，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現在近住隧道入口一帶比較車多，九龍入口的交通就暂时畅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朗平新路去朗平。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好，咁啊，听完呢个交通消息之后咧，我哋先听听咧呢个香港政府公务员同埋非公务员职位空缺嘅招聘先啊。先咧讲下呢一个公务员职位空缺嘅招聘。卫生署咧有招聘呢一个牙科手术嘅助理员，机电工程署咧招聘呢个高级技工，系机械方面嘅。海事处招聘助理验船督察。社会福利处招聘呢个二级社会保障主任。至于呢个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方面咧，就有下列啊。行政署就招聘呢一个财政司司长官邸嘅合约佣工。渔农自然护理处招聘合约工程监工。渠务署招聘机电方面嘅技术经理。而教育局方面咧，有一系列嘅职位啊，包括系呢、这个。校本专业支援的计划主任，中央监察方面的助理行动主任，教学助理，亦都包括是资讯科技的教学助理，还有呢就是消防署啊，招聘这个全职合约项目工程师，房屋署呢就招聘这个材料试验的定期项目技术主任，劳工署方面呢就招聘合约行政助理，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就招聘这个有2022年荣季的季节性救生员，还有一个招募日就是叫做泳滩季节性救生员训练计划的招募日，详情可以留意有关的政府网页。以上有关这个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空缺的招聘已经报告完毕。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宣布元旦起扩大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其实那个供应是充足的，只不过来打针的人就远远没有我们可以处理的这么多。希望大家都尽快去接种，因为变种病毒的肆虐，疫苗保护始终都是最有效的方法。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 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人生终有好多新经典等住你发现。 港台电视三十一， 狮子山下新经典，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 一月三号起，全线新节目，时段新编排。 港台电视三十一，狮子山下新经典。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 跨媒体体育节目，港台体坛一二三。 你知道乜嘢系合球吗？不如听下佢点介绍。潮兴新运动今个星期找来中国香港合球总会主席郑伟明，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直播。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五晚的广东广西啊！由而家至到今晚的深夜十二点咧，咁都会有我哋三位喺呢个一台的直播室啦。欢迎大家黐住 FM 九二六啦，包括有黄仲远 ，Hello，Hello， 大家好， 仲有周 Sir 周志恩， 系大家好， 同我自己胡世杰啦。咁啊，今晚嚟讲咧，我都觉得系一个几特别嘅晚上吓，2021年十。二月三十一号晚上，仲有香港时间啊，就有个零钟头咧，就要同呢个2021年讲拜拜噶啦。咁啊，特别在之一啦，特别在之二咧，就系我都好耐冇坐翻落呢个位啊，喺呢个夜晚时段咧，同吓两位师兄咧，即系交流同切磋。 呢个师兄系嗰啲网饼嚟噶嘛？ 咩啊？你真系 喂，不过都系，都真系好耐咯。 系啊。 我上一個都真係唔記得咗上一個題目係同你一齊有你喺度嘅係幾？ 你要抄翻你手機裏邊啲相咯。 咁啊，真係要學嘢喎！今晚嚇學到了什麼？ 啊，咁都俾你踢到出嚟啦！冇錯啦，今晚咧其實個主題咧都同我正話嚇個開場白有關啦。2021年咧就行將結束，咁啊。即系学会了什么呢？其实又系阿周 Sir 嗰啲嚟嘅，即系永远都系我唔知系咪职业病咧，咩都要讲个学字，定系我自己太过低俗啊，太过唔知道，即系呢个世界应该样嘢都要学习，系嘛？成日都话 learning 噶嘛。learning by 你自己嗰啲，無論失敗好、process 好咩都好噶，係咪先？ 唔係呢個真係終身學習。咁但係咧，其實就真嘅，因為咧你又冇可能話2021學到啲乜，2020學到啲乜。只不過係我哋好習慣咧，就通常臨尾咧就會做一啲俾自己嘅一啲，即係諗翻自己嗰年有啲反省下。通常係咁樣做嘅。 哦，即係我哋嗰啲咩 appraisal 嘛，即係嗰啲叫考評。 係啦，或者考 check 咁啊，年自己做翻一個俾自己嘅，即係一啲諗翻咁解嘅啫。但你話係咪我自己今日都等緊睇翻我今年啲相啊？睇下我今年做過啲乜？哇！我覺得今年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年。 喂，係你講翻呢度咧，你講話睇翻自己相咧，我發覺我喺呢、這個社交平台上面咧，我有啲 friend 佢都真系，当然啦，呢啲用啲 app 帮你搞啦，真系 po 咗佢成几十幅相出嚟咧，系今年佢影过嘅相，或者喺边度影同边个影，有啲咩背景，有咩造型， 男仔女仔都有喎。 喂，呢、這個真係尤其是呢幾年咧，嗰啲社交網站係好聰明地自己會幫你即係總結曬嗱。譬如你呢啲聽歌嗰啲串流平台咧，又會幫你揀你最中意聽啲咩歌啊。睇戲嗰啲又會幫你啊，你邊套戲你最多俾意見啊咁，好多呢啲嘢幫你做嗱。呢啲就完全係科技幫到你啦。咁啊，相啊更加係啦，會幫你自己做埋一個小型嘅 video 添。咁啊，即係好似好幫到你手。但係當你認真，我每一年都會咁樣嘅。认真睇睇我自己嗰年发生嗰啲咩事咧，我真系觉得今年咧，最特别，譬如今日啦，同埋上个礼拜都系啦，我未试过，我终于明白咧，要喺呢啲大时大节里边咧，即系坐喺度开工咧。 终于就觉得呢一个工作唔适合你系嘛？ 唔系，真系我明，我真系明白，原来冇得放假嘅一啲朋友咧，系哇，我哋。教書好多時都會有假期噶嘛， 咩好多時啊？係一年裏邊有兩個月暑假 at least 最少啊！ 而家冇咗好耐， 係我知，當然要備課啊，好多嘢做啦。跟住寒假咧，係咪？即係譬如好簡單，就算你話短期，我唔講有疫情嘅年代啦，就算你話平時冇事冇幹嘅，你嗰啲十二月中考完試，跟住聖誕前幾日又放，聖誕中間嗰呢幾日又放。去到通常新历年一月二三号先翻学，今年嚟紧出年就系三号翻学啦。一般嚟讲啊， 唔系我同阿周 Sir 谂嗰个谂法系都几似啊，即系我嘅意思系、 哦、你哋真系叹 上个礼拜同埋今个礼拜咧，我系从未试过二十四号同三十一号咧系唔能够自主地放假。讲真啊，真系完全系未试过。 我冇强迫你咧，翻嚟香港电台而家话。 我无论系以前打工啊，定系而家自己做生意咧，我都系完全可以自主放假嘅。 调教到即系唔使嗱，我就嗱讲你讲喺呢度咧，其实我做咗咁多年呢份工咧，其实我大时大节咧，我怀疑我自己真系 你系咪惯咗咧？ 系啦，即系有啲习惯咗、麻木咗呢件事啊，即系。就算以前做電視台都係嘅，其實你當然你梗係好想紅色放假，好想年初一唔使翻工嗰只啦。但係整下整下咧，你覺得呢樣嘢已經係我自己不能控制，而且有時你調翻轉頭咁諗就，你咪同啲同事一齊 happy 啊，大家見下面啊嗰只咯。 但我想知道你係咪已經對於節日咧唔係太大感覺啊？因為咁樣。因 為 你差不多每一個節日你都要 係噶， 繼續喺度做。 係噶係噶，其實就算嚟緊出年嗰啲咩年初一二三咧，都係啲平日嚟噶嘛。咁其實我預計我自己咧都有可能要翻工。即係其實嗰樣嘢，我覺得點？我答翻你呢個問題啊，阿 Mills， 其實好現實地覺得咧，好多嘢你要攞上身，或者你不能就咁話請咗假咁就走咗去。但系你又好想有啲位啊！哎呀，我都不如出去约下人啦，饮杯嘢，食餐饭，食个 tea 都好啊！嗰只其实你又想嘅，即系有时就系个心里面有啲咁嘅挣扎咯。所以我讲翻今晚，不过今晚咧我就预咗真系要翻工嘅，同埋好多时嗰啲咩大除夕啊，即系回归前后嗰纪念日咧，我成日都唔知点解嗰日系变咗要翻工，或者要翻嚟做嘢啦，未必一定系。是开咪啊，但我就细估唔到，即係今年过咗三百六十四日啦，我都冇諗过今晚会同两位一起去迎接啊 ,2022 啊。 咪好啦， 咪所以我觉得呢个系我真系觉得学到啊，因为一路咧嗱，譬如上个礼拜咧，我都觉得仲系好开心啊，即系话试下有机会啊平安夜去做啊，即系节目啦吓，叫做咁以前都系，譬如试过帮人顶风更，就唔系呢度啦，喺第二啲地方做啦，咁都有呢啲经验，但系顶一夜啫嘛，但系连续两个礼拜咁样做咧，我真系突然间体会多咗服务行业嘅朋友，我真系嗱呢个真系真心。衷誠地向大家致敬。如果呢度有揸的士嘅朋友，我以往成日同學生講呢啲故仔嘅啫，就話喂，大家真係要珍惜一下。譬如尤其是咧，我成日同學生講就係佳節過後，成日教你作文咧，就要留意一下身邊嗰啲，譬如清潔工啊，一啲譬如做保安啊，好多朋友其實好辛苦。即係大家咁熱鬧過後咧，留低我成日教你作文作呢啲。以往真係係一個技術上去教佢哋，係個腦海去教佢哋啫。嗱，今年真係咧，即係唔係淨係諗出嚟啊？今年我自己親身嘅體會。咁我頭先一路翻到嚟，我見到好多人真係好默默耕耘做緊嘢嘅時候咧，我個感受係好唔同嘅。 你好賣吉姐。 同埋阿周 Sir 呢啲咪叫做学到嘢咯，唔系我嘅意思系真系话 咧，你呢句系咪有骨噶？ 唔系真系啊，因为点解咧？其实好多时咧，例如咧，你可能翻几次系咁样咧，你就已经系叫做习惯咗，又或者已经化咗，已经再唔识得咧，好似头先咁样好 appreciate 好欣赏。 爆风球啊！其实我头先都即刻又谂啊，连续两个礼拜，如果我喺电台做，仲有八号风球，你话点死？即系仲要翻嘅。 嗯。 咁其实如果平时你做嘅时候咧，我好似我哋每一年嘅回顾咧，其实如果回顾净系叫做 flashback， 睇翻以前做啲咩咧，其实我觉得真系意义唔大。呢个系真系等于好似写低咗一啲嘅记录，但系写低咗记录嗰个历史系真系冇用处。因为历史如果唔可以俾到教训，唔俾到学习嘅话咧，其实嗰个历史讲真咧都真系冇用处，因为佢只系摆喺啲纸上边一啲嘅宝，而且仲嘥咗位添。以前咁，所以咧，好似头先咁样啦，阿周 Sir 就系两个礼拜咁样去翻，其实佢就已经学到、体会到，即系做服务行业点样喺呢啲艰辛时候嘅人，佢都仲喺度，人哋可能喺度唞紧嘅时候，佢仲喺度服务紧。我覺得呢個先係一個好嘅，應該喺年尾做嘅嘢咯，就係話究竟我哋學到啲乜嘢咧？從啲咩事件？ 嗯，咪呢啲其實咧講出嚟好似好廉價啦，即係呢啲都係得把口講。但係你好難想象咧，即係譬如我哋呢啲一路以嚟一路都非常之穩定啦。譬如尤其是好老實講，因為我自己生日都近呢段日子，好多時我每一年都喺十二月尾都會去旅行。咁其實呢兩年都去唔到旅行啦。咁今年我直情調翻轉啦，服務社群啦，當係啊。咁以往都有做，但係就未去到話連續兩個禮拜。第一個禮拜我會個心態就哇，我頂一頂先。到第二個禮拜我仲要幫我老婆啊，幫我啲屋企人講到明，喂，今日我有嘢要做喎、即係要教埋大家身邊啲人，即係唔係教佢哋啦，但係佢哋都明白。係啊，所以呢一樣嘢咧，其實我覺得都對於我自己一個幾大嘅體會咯。 因為同埋即係好似兩位有家室咁咧，我都明啊。有時就算你自己豁出去啊，唔計較，亦都你話嚟翻嚟香港電台服務社群好，或者你當 enjoy 開麥嗰刻都好，但係始終身邊人嘅感覺都係一個感覺，而且係。可能你仲會 care 嗰個感覺，關心嗰個感覺多過你自己嘅感覺喎。譬如即係有時，即係我都明嘅。譬如老婆大人好，或者你身邊嗰個 honey 好，即係你縱使佢 OK 你，但係其實內心你係知道佢點諗噶嘛。即係最好你唔好去啦，最好你陪我啦。縱使陪咗幾十年嘅喎。系咪先？ 唔系呢个就系咧，我觉得真系要学嘅呢一样嘢。嗱，但系当然啦，你话系咪今年嗱？对于我自己2021最大嘅学习喺呢几日就系呢样嘢啦。当然，但系呢一年咧，其实真系好多好多嘢学到嘅。嗱，譬如我头先讲到啦，即系由我睇翻自己啲相咧，嗱，自己身体嗱呢啲好个人嘅，我唔讲啦。即系身体嘅变化啦，体型上面要改变啊，呢啲体重管理啊，呢啲完全唔需要讲。但系我净系谂紧咧呢一年里边咧，嗱，我哋上一集都讲过好多，譬如啲歌。讲下啲，譬如可能讲下喺流行文化里边，我哋学到好多嘢。其实咧呢一两呢一年啊，唔系呢一两年，系呢一两个月啊，我应该调翻转讲啊。其实就好多人咧就揾翻呢一年里边好多，譬如啲电影啦，或者电视啦，或者电台节目都有噶，我见过就去写翻一啲咧，佢呢一年佢中意啲乜嘢。咁一睇翻嘅时候，每一年都会咁写噶噃。嗱，但系今年好似我哋乘翻上一集个讲法，其实今年我哋作为香港嘅观众好，香港嘅受众好咧，今年其实都几多嘢睇到，同埋如果我哋细心啲去真系阅读啦，譬如最 basic 啦，我哋讲紧即系最基本啦，我哋讲紧一啲譬如电视节目里边，咁其实我哋都睇到好多唔同类型嘅变化嘅。今年嗱呢啲，我觉得我哋大家咧系要真系对比翻嗱，你对下，譬如2020、2019嗱，你睇下由嗰、那个。我又未去到范式轉移咁誇張，但實際上面，如果你真係認真去做一啲比較嗱，咁我哋上一集講個樂壇啊，更加明顯添。係，但如果你睇翻即係譬如電影、電視咧，你會發覺係幾唔同嘅一年嚟嘅。 我覺得係有一個唔係巧合嘅情況嚟嘅。因為咧嗱，我哋叫做啦，即係你話2019年、2020年好，即係因為疫症啊各樣嘢啊，可能大家都會覺得緊張嘅，即係個生活上邊。其实呢不嬲都系呢人呢喺一个叫做我哋叫做啦开心嘅时候呢，其实佢反而呢系冇咁睇清楚同埋集中自己要做嘅嘢。反而系一啲可能自己比较紧张啊，或者系一啲平常心甚至乎可能冇咁开心嘅时间呢，佢反而会好集中呢去自己鍾意做啲乜嘢，能够做得好啲乜嘢。我哋叫呢 more realistic 嘅。 係啦，佢反而會咁樣集中嘅。所以呢当可能是一个叫做你会见到啦，可能在03年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可能在04、05年呢是会有其他事发生的，即是可能是在经济上面啦，又或者在某些的转变上面呢，因为呢全部人呢都说不要搞其他事，我自己最喜欢做最做得最叻的那样事，不如我其他嘢控制唔到，不如我就集中做呢一樣嘢啦。咁所以咧，之後就會有一個幾得意嘅唔同嘅轉變。我自己覺得2021年咧，就係一個可能係咁樣嘅開始。 我覺得呢個一定係同個疫情咧，比我哋想象咧再長咗一年，肯定係長咗好多。咁而呢一年咧，我諗我哋喺開頭疫症發生嘅時候咧，我哋從來冇諗過咧，我哋戴口罩要戴咁耐。直情我必須要講，而家戴到我哋要襯色噶嘛。即係我哋每個人嗱呢句嘢講出嚟好似好衰咁，但實際上面我哋由即係好難揾到個口罩，到而家我哋開始見到有唔同嘅即係系統、唔同嘅顏色咁樣去襯衫咁樣。其實我哋係一定要喺個生活裏面咧揾出我哋自己嘅一啲情調又好，或者揾翻我自己生活裏面嘅一啲品味出嚟啦，你可以叫做咁。而當然啦，流行文化啦，或者係甚至乎係我哋都還掂出唔到去咯。咁於是乎我哋就喺裏面，我哋喺生活裏面揾出我哋自己嘅一啲喜好。當然裏面有喜有悲嘅。我舉個例，譬如就算飲食都係啦，好多經典嘅鋪頭唔見咗啦，今年我哋都知道。咁但你又調翻轉，今年都有唔少嘅新嘅即係。唔同嘅鋪頭嚇，甚至乎海外嘅一啲好厲害嘅鋪頭，亦都會嚟香港嘅。嗱，呢一個過程裏面，我哋都見到咧，其實香港人係冇，即係嗱，我哋當然明啦，喺好多其他地方裏面，佢哋喺封同唔封啊，封城唔封城中間咧，其實就好多矛盾嘅。但我哋咧，因為已經即係我哋已經叫做困咗喺度咁耐啦，我哋都有自己嘅一套生態啦，我哋已經知道要點處理啦。咁於是乎，我哋自己咧就慢慢揾咗一套系統出嚟嘅，我見到。咁啊，當然頭先我講緊啦，就喺2021裏面，我哋譬如上一集我成日都講個樂壇嗰度，就更加明顯睇到。另外你見到譬如網上啊，好多轉變嘅，我哋好多嘢都。但呢個轉變咧，我哋又會有啲新嘅一啲做法啦。譬如我哋唔寫咁多字或者唔講咁多嘢嘅圖片，可唔可以解決到咧？圖片都未必用嘅，我哋用第二啲嘢啦。譬如而家都多咗好多用一啲簡略語啊嘛，我哋而家好興啲人用一啲或者用一啲唔同嘅字眼去表達自己嘅感受。又唔需要咁辛苦啦，咁呢个亦都系一个我叫2021临尾一啲新嘅变化咯。 系啊，因为我觉得2021系几值得大家去谂翻咧，究竟有啲乜嘢会由呢一年开始咧会有变化唔同嘅？你谂翻咧，其实咧我哋去到有一个嘅时刻咧或者时间咧，其实系叫做。啊，好似唔變唔得啊！無論係自己嘅生活啦，或者周遭嘅人嘅環境啦，咁嗰只，你諗翻，如果喺一啲我哋叫做啦冇事冇幹嘅一個日子裏面，其實我哋唔會特別去諗，我哋應該要做啲乜？你嘅人生應該要啲乜？你個生活其實最想要啲乜？你係完全唔會諗。其實真係呢啲咁樣嘅大轉變咧，係俾到個機會俾大家去重新去諗翻。重要是真係兩年俾你重新去諗翻， 係定位。 你其實你講得啱嘅，如果其實你話疫症冇咁長咧，佢可能一年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佢可能就去翻以前嗰種生活，啊咁啊都係去旅行啊，跟住繼續做嘢啊。咁而家但係就會有好唔同。 冇錯，即係呢個轉頭翻嚟仲可以同大家講下，即係我自己啦，尤其是你話啊呢年幾兩年，即係要戴口罩或者冇得旅行，即係自己個應變係點樣？喂！我見到第一隻歌咧，係阿 Sam 啊，歌神阿 Sam 嘅呢一首經典之作喎，邊個揀嘅喂？ 係啊，喂，我揀嘅。其實咧就係我問個朋友嘅媽咪嘅娥姐，咁佢咧就同佢講起一啲嘅懷舊嘢啦，就係諗翻2021年啦。咁佢無端端我哋傾開 Sam 開，跟住講開呢首歌，我發現呢首歌咧同我之前嘅諗法係有啲唔同，以為叫佢唔好發夢啦，其實係叫人哋咧可能係活在當下。 好，我哋聽聽《天才白痴夢》。 人皆寻梦，梦里不分西东，片刻春风得意，未知景物朦胧。人生如梦，梦里辗转隔空，沉落不堪苦困，未识苦与乐同。 做之才皆有其用，振翅高飞无需在梦中，南柯长梦，梦去不知所踪，醉拥他朝醒过，是否跨风成龙？ 跌六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799，日元115.13，瑞士法郎0.914，加元1.268。人民幣6.357，英磅對美元1.351，歐元對美元1.134，澳元對美元0.726，新西蘭元對美元0.684。倫敦金每安士報買入1820.76美元，賣出1822.2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晚間部分時間多雲，聽朝早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清凉。下周中至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启德隧道尖沙咀咧方向，较早前近住管道出口嘅意外事故咧，收到隧道公司嘅最新消息，啱啱咪已经清场噶啦，快线解封，一带嘅交通回复正常。就系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快线解封，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喺青山公路深井段，因为较早前嘅意外，而家近住碧堤半岛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一带比较车多，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就系受意外影响，青山公路深井段近住碧堤半岛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封闭。提翻大家随即嘅特别交通安排，咁喺港岛同埋九龙都有封路，其中喺港岛中区咧，直至到听日嘅清晨5点，中环兰桂坊、安澜街、荣华里、黄安里部分嘅威灵顿街以及系德记立街都系会封闭。九龙方面咧，喺西九文化区一带，包括系博物馆道、文化道部分嘅雅翔道同埋柯士甸道西咧，都系封闭。公共運輸安排方面，港鐵各條的路線和輕鐵的服務時間都是會延長一小時的，除了機場快線和迪士尼線之外，港鐵各條路線和輕鐵的服務時間都是會延長一小時，電車就會延長服務至到凌晨的2:30。隧道的情況，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近住隧道後一帶車多，九龍入口近住收費廣場的交通都是繁忙。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朗平新路去朗平。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时间流转，感觉依然。 当天一点又是听收音机，一个少年。 今年开始我多咗个习惯。除了尝试将自己看过的书写下书名做记录，还尝试将一些重点和对自己的提醒做一些简单的归纳。接下来一年，我希望听更多市民听众的心声，了解他们不同的生活。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港台电视31，勇于改变，敢于创新。 国剧午夜场，爱上特种兵，一身戎装，一身衣装，经历过生离死别，发展出怎样的军旅爱情故事呢？国剧午夜场，爱上特种兵，1月3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 狮子山下新经典，港台电视31。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80至82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1年11月19日至2022年1月18日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融，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跟我哋讲话啊，大家我谂相信绝大部分人都嘅人都冇谂过我哋会戴口罩戴咁耐啊！我记得我最初2020年头嗰阵时咧，我仲谂住话，因为啲专家话啊嘛，我哋呢个夏天都要戴口罩，讲紧系旧年夏天咧。其实我已经嗰阵时我自己嘅脑已经捞唔到吓吓、啊，夏天戴口罩咁咪焗死咁。但系你谂下呢件事已经过咗两次夏天啦、嗯，都仍然我哋要面对呢一个事实啦，或者嚟紧嘅都要啦咁样。加上你想想即是这几日那个 Omicron 在香港好在很多世界地方呢都可以用肆虐来形容。还有即是有些专家都说咦真的要严阵以待了。即是我们究竟会不会又面对另一波或者叫做第五波不知道第几波的疫情呢，这个我想香港人不要说习以为常，不敢或者不应该这么说。但其实大家都要学怎样去面对我们，不是面对个病菌，是面对我们这个生活上的改变。同样地呢，以前咧，我早两年我喺度谂咧，你知我都成日去旅行或者放下短假，嗰阵时我都觉得哇，一几个月唔去咧，会周身唔舒服，周身唔聚财咁样，即系系都要去使下钱。但系咧，即系过咗呢两年咧，好多人都问我，喂，阿 Tony 啊，你有冇挂住去旅行嘅咧？我其实咧，我谂翻转头咧，特别系呢大半年咧，我开始冇乜嗰个好想。去旅行嗰個感覺真係冇喎，即係你話就算不如你就算去澳門，你都冇諗過我，其實真係冇喎。我反而已經好似係學識咗可以喺香港呢度唔出境，又可以自娛咁樣咯。 啊，我就冇你真係2021年學嘢學得咁快喎。好老實講咧，我係臨出嚟嘅時候咧。同班朋友食饭咧，仲喺度倾紧。哇！好彩我哋几时去咗埃及，几时好彩就去咗以色列，几时去咗巴勒斯坦。咁讲真咧，真系学我嗰时，我哋仲系咁喺度讲去旅行嗰啲嘅情况。因为咧，其实我每一年嘅1月1号咧，我都应该系去紧旅行嘅。 哦， 系啊，因为我都系会去睇下唔同嘅地方咧，点样庆祝1月1号嘅。系啦，咁所以咧就系、是、今呢一日咧系特别令到我，即系我进化唔到啊呢一下嘢。系、但系你阿 Tony 讲得啱咧，嗰种自己识得喺香港应该点样去过生活咧，我认为呢一样嘢咧系学识多咗好多嘅。例如啦，香港好食嘅嘢食嘅地方咧，其实我系知道多咗嘅。 嗯， 香港每星期六日咧有啲乜嘢可以玩咧，我系知道多咗嘅。 嗯。 好老实讲，连我连咧，即系演唱会边一个几时做各样嘢咧，我都系清楚多咗。以前咧，成日都要靠即系朋友话翻俾我听， 喂买飞未啊咁嗰啲啊， 系啦，系类似就系我系嗰只嘅。而家我系会知道嘅，边个喺网上啊，几多点啦，会做啲咩？我即系我自己开始识得安排，喺香港嘅时间或者啲假期咧，每一日咧，我大约会系做啲乜嘢？ 唔係呢個咧，即係正正我頭先講嗰樣嘢，我想補充多啲，就係而家咧好多人咧識得去珍惜咧一啲咧好難得有嘅一啲，譬如現場演唱會，哇，好快賣斷曬飛嘅，而家大部分好多即係只要有少少名氣或者大家比較喜愛嗰啲咧，貴一貴都買過，即係我講本地嗰啲添啊，唔係講緊外國嗰啲歌手添啊，咁甚至乎一啲咧以往係一啲比較小眾嘅一啲即係一啲咁嘅活動咧，或者譬如一啲 online 嘅即係啲網上嘅演出咁啊。我諗早一兩年咧，啲人都話：哇，你買啲網上演出咁蠢嘅？你其實睇嗰啲嚇任何串流平台睇到㗎啦，加一排，甚至乎有人盜錄添咁。但係而家唔係嘅，我自己都習慣咗喺屋企睇 concert。咁啊，好過癮嘅，你又可以自己切個橙食啊！即係你平日你唔會有呢個享受，但你其實你冇辦法，因為你有呢一種嗱，主要都係買唔到現場飛添啦。咁你咪走去買所謂 online 嘅，即係呢個網上嘅演出咯。嗱，另外一個情況就係咧，我哋第一年咧疫情第一年或者成個氣氛咧，我哋對於未來好多憧憬。 嗯， 我好記得舊年學到嘅就係我哋要哇，即係珍惜啊，要對未來有憧憬咁，即係類似呢啲啦。但係今年咧，你係見到咧。那個 ups and downs， 即係嗰個由開頭有啲希望嚇，又開始打疫苗，都係咁樣噶啦。啊，我哋已經習慣咗呢樣嘢，甚至乎我哋都唔好再諗有冇希望啦、 嗯。 我今年見到幾多朋友就係冇希望、冇期望、冇盼望、冇諗咁多，生活就好啦。 嗱、好，以前大家得把口讲呢啲嘢嘅，但系而家咧，大家我觉得真系明白到，因为无上系一个平常啊，而家咁于是乎咧，我哋由一个失有希望有失望，到而家我哋咧学识咗点样去面对现实。咁啊，举啲例子啦。开头嘅时候咧，仲记唔记得疫情开头咧？一年前啦，成班人大家都扮晒厨神噶嘛，即系翻到屋企又煮嘢又剩咁啊。咁而家大家就知道唔系下下都要咁样嘅，我哋还都系生活啫。咁唔需要话即系哇，直情系做到爆晒咁样，唔使咁样嘅，喺正常地去过活。冇办法噶，你有朋友有机会出去食饭嘅，大台变细台啫嘛。咁以往我哋一次过可能30人咁样，然后大家我哋其实基本上都未必系好 close 嘅，都照约佢出嚟。而家咧可能4-6，反而仲会约得比较精选啲。嗱，呢啲咪就系我哋讲紧个变化咯。 我觉得系一个非常好事嘅，尤其是对香港人。我哋成日都咪讲咪 me time 嘅，系咪？其实香港人嘅 me time 咧，其实我哋自己做一个小统计咧，点为之 me time 咧？香港人其实总之咧就系、是、凑完小朋友啦，冲埋凉啦，跟住临瞓之前啦，自己可以一个人喺度碌下手机啦，冇人嘈我，呢、這个就系 me time。即系香港人嘅 me time 系咁样， 何其简单。 系啊，而且系真系讲真唔系好 me 嘅，只不过系叫做唉冇乜人其他烦下，我自己做下自己嘢啦。其实真正嘅 me time 系真系关于自己嘅嘢。我觉得2021年咧系令到大家咧系会好去谂自己嘢啊，例如啊，可能大家会谂我究竟移唔移民咧？大家要去开始谂呢一样嘢，唔系当系纯粹听一下道听途说或者其他人会系点，系开始自己会去谂嘅。例如就系话我自己究竟系咪继续中意做自己呢份工咧？因为佢哋因为个经济嘛，睇翻自己嗰个行业嘅前景究竟系点样。我老实讲咧，我就话咧，我公司咁样嗰只咧。你都估唔到咧，那個 turnover rate 咧喺2020年咧，係或者2021年咧呢兩年咧係高啲嘅。仲即係你得意嘅地方咧，就係通常喺呢度時候，梗係死都唔走噶啦，係咪？即係你穩陣有份工嘛。但係反而同事，尤其是年輕嘅同事咧，佢哋反而諗就係咧，會發生呢啲事嘅，會唔會再發生咧？咁我係咪要把握我自己嘅時光，去真係揾一啲我切切實實地，我肯100% 擺副精神落去做嘅嘢咧？呢、這個我覺得係 me time， 而且係好有 quality。 唔係你講個 me time 咧，我就諗起咧，即係身邊都好多人轉工。特別係啲後生過我哋，起碼即係十幾廿年嗰陣，因為咧我哋或者我哋呢幾個都係啦，就睇到香港呢幾年，經濟麻麻地，有份工點都好過冇份工啊！你嗰份工做咗咁多年，又喺嗰個專業裏面，或者喺嗰個職場裏面咧，你係比較嗱，我唔係講領導，純粹你係因為你掌握嗰十幾年技能，你熟能生巧地可以做到呢件事，又相對地有份量。但我想讲紧咧，就系嗰十几，比我哋年青十几廿岁嗰班咧，其实佢哋系好多人系同平时一样，或者同几年前一样咧，系好唔介意转工。无论公务员，无论系啲长工，或者系好稳定收入嘅，我唔系讲紧话嗰啲咩揸的士啊，或者系纯粹出边喺自雇，唔系嗰只，系原本有份固定职业嘅，佢都会出去闯，无论系闯另一份嘅打工仔，或者系出去做自己的 business 啊，甚至乎有啲可能唔系，可能系想开展一啲我不如做下动物权益啊，或者做下环保啊咁样。其实你谂下，嗰啲点会赚大钱啫？一定唔会，即系起码开头系唔会比你而家嗰份长工嘅人工系稳定同埋高嘅。 嗱，呢个咧正正就系咧阿 Muse 头先讲到咧，嗱我都唔系净系讲紧啲人会唔会去移民呢个问题添啊。我见到好多年轻人咧，佢系。想向外地读书，突然间系好，大家唔知我突然间好似如雷贯耳，突然间嘣一声，毛骨悚然咁叮一声，然后跟住谂紧，我系咪要谂清楚我自己咁多年来吓喺香港呢一个地方里边，系咪要继续做翻一个传统式啊？所谓我哋一路以嚟讲紧嗰种贡献咧，即系一路都系翻紧嗰份工，然后跟住一路做同样嘅工作，或者做啲所谓好我哋大家觉得好有前途嘅嘢。我其实见到都唔少我啲学生。 生咧，佢哋會突然間冒然咁樣啦。你可能望落去就走咗去第二啲地方裏邊去嘗試揾一啲機會。其實佢哋基本上咧即係唔係話有小朋友嗰種喎。嗱，當然有啲小朋友嘅家長，我都見到有啲好特別嘅情況，就係咧，可能佢哋以往咧就會諗緊啊，等佢遲啲先，定啲先，再諗係咪去第二個地方度讀書，咁啊辛苦啲賺多啲錢。嗱，而家唔係，可能係因為咧各種原因啦嚇，令到佢哋咧重新去反思，係咪真係要早啲咧將佢小朋友送去外地？嗱，而佢哋甚至乎我見到有啲仲以往好少人咁諗嘅，就係自己連份工都唔要，為咗屋企咧，我決定犧牲啦，我陪埋個小朋友去外邊讀書咁。嗱，呢個好明顯咧，就係當然頭先講緊嗰個 me time， 嗱，當然我哋要放大啲去諗啦。係咪淨係顧自己咧？其實都唔係單純係淨係顧自己嘅。仲有一樣嘢好有趣嘅就係、你而家見到啲人咧出嚟，咪我哋早嗰幾集都成日講話啲人樂壇啊咩嗰啲咧，就佢哋可以唔要份工，然後走去尋夢。走去做，想做個偶像， 參加比賽嘛， 參加比賽，甚至乎攞詞，我哋叫做即係工唔翻工就算啦，出去搏一搏嚇，做 busker 好，做咩都好。呢一樣嘢我覺得都幾有趣嘅。以往喺2021年之前咧，大家我唔知係咪個疫情或者成個社會環境令到大家。即係我哋之前都講過 YOLO 嘛，我哋一世人只係活一次啫，咁我懷念都係啦，不如去踩盡啲啦，試一試啦。而更有趣就係你發覺咧，譬如頭先講到啲偶像咧，你會發覺連啲中年嘅人咧，突然間咧，好似而家啲人成日都唔明咁，好似返老還童，突然間真係追星啊嘛。其實就係每個人喺呢個無常嘅生命裏面，突然間見到，咦，我原來有啲嘢係會為自己去做嘅。咁譬如好簡單啫嘛，今日有單新聞好搞笑噶嘛，有個賣魚嘅朋友嚇喺個檔口度就擺咗某啲明星嘅相出嚟咁樣，然後就大家去瘋狂咁喺度瘋傳咁樣。喂，邊個話俾你聽賣魚嗰位朋友唔可以追星嘅啫？即係就咁簡單啫嘛。以往我哋可能好拘泥咗喺某啲概念裏邊。但原來啊，周星馳都講啦，我賣魚佬和尚咪啊，或者我捉佬和尚咪一個想做明星嘅人咧，即係類似呢啲咁樣嘅説法。今年我覺得咧，大家係好願意去實踐呢一樣嘢，甚至乎嗰啲應援啊嘛，嗰啲即係追星嗰啲朋友，自己會公餘時間去砌好多嗰啲咁樣嘅應援物品啦，所謂呢啲就係好厲害嘅嘢。 唔係呢個厲害在就係你特別嗱，當然啦，由我哋即係七八十年代嗰啲。追星族，以至到而家話粉絲都係噶啦，佢哋會為咗你即係諗出歌仔有一唱啦，咩廣播道 fans 殺人事件嗰啲，哇追到上嚟啊，book 埋的士呢啲平時都有，但係你近呢一兩年見到，哇喺幫個星賣告白，嚇響架電車、喺架巴士、喺個地鐵、喺個遊輪都有，即係我覺得嗰啲，即係你問我到今日我有冇去查證啊？我唔相信係個公司或者個經理人自己諗出嚟，跟住扮係 fans 送嘅咯，其實。 冇咁誇張嘅，咁同埋咧，一講到偶像咧，當然啦，就我哋都學識到原來偶像咧，今年係需要啲偶像自己本身啊，係需要有一啲道德標準嘅。以往我哋可能都冇諗咁多， 係 即係要追個星，或者我哋本身做即係嗰啲偶像自己本身咧，原來咧真係大家都要對佢有咁多期許嘅喺呢個過程裏邊。咁呢個當然我哋講緊係好多唔同嘅。所謂明星嘅一啲事件出現咗。 喂，既然係咁咧，跟住落嚟播呢首歌嘅呢一位歌手咧，會唔會都係個 role model 咧？周 Sir， 嗱，佢個人我就唔評價啦，但係咧只歌反而我想講個歌名喎，先哭為敬。嗱，哭咧兩種嘅，有啲人唔開心，有啲人開心。究竟今年嚇乜嘢令你喊呢？ 好，我哋先去一去 Joyce 啊，鄭欣宜，先哭為敬。 这抱憾的结尾，亦算定高了无余地。但这苦恋了不起，如深爱也许放开你，却拒绝不爱你。就算被分隔时和地，这段壮烈定义了凄美。如从前曾经狠狠热吻落下梦痕，将永续细腻。曾 落，往事发亮，润泽了干涸。旁人问谅解该怎样爱，对象是谁，可这样快乐？同搭过尾班车，最盛世都暂依人，又如何自觉？若分享过温馨，仍旧最最满足的表情，谁要用叹息占护微星？近乎留默我生命，是这些结伴让我拥有过丰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新蒲岗傍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架私家车怀疑冲上行人路，造成最少两人死亡，三人受伤。傍晚约六点，一架私家车在大友街近八达街怀疑冲上行人路，撞入一间商铺，商铺的铁闸被撞毁。警方说，一名二十多岁女伤者现场证实死亡，另外一名六十多岁男伤者送院后不治，另外有一男两女受伤，现场留下血迹和相信是伤者的鞋，有行人路的铁栏和交通标志牌被撞倒，交通警员在场调查。油麻地发生致命交通意外，造成一人死亡。警方说，傍晚约六点接报，有市民报案，指一架公共小巴在广东道近宁波街撞到途人，有人被困车底，但小巴继续行驶。之后警方在青山公路深井附近沉获小巴，暂时未有人被捕。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表示，香港可能已经处于发生第五波疫情的临界点。他在疫情记者会上说， Omicron 病毒较 Delta 强四至八倍，之前有人感染过新冠病毒，同埋康复人士可以再感染。他又说，本港疫苗覆盖的缺口大，约三成人口未接种或者未完成接种，呼吁市民尽快接种。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说，最快下月2号重启亚洲国际博览馆的社区治疗设施，首阶段会设置大约500张病床，接收病情相对稳定或者没有病征的确诊者。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新年讲话，回顾2021年是意义非凡的一年，国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习近平强调，中国经过不懈努力摆脱贫困，实现全面小康。他重申，中央一直牵挂香港、澳门的繁荣稳定，只有和衷共济，共同努力一国两制，才能够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习近平表示，中国已经为2022年冬奥会做好准备。另外，他又提及天和核心舱上的三名航天员在新年期间仍然出差，海外派驻人员和留学生仍在坚守。他最后向大家致以新年问候。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6,354点，下跌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776点，下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9，日元115.09，瑞士法郎0.912，加元1.267，人民币6.36，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6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0.61美元，卖出1821.0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六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又为17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又为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1-2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上清凉，下周中至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雨。 而家嘅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系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喺青山公路深井段咧，较早前近碧堤半岛因为有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一带比较车多。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就受到较早前嘅意外影响，青山公路深井段近住碧堤半岛嘅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一带车多。随着嘅特别交通安排方面，九龙区有封路，而家喺西九文化区一带，包括系博物馆道、文化道部分嘅雅翔道同埋柯士甸道西咧，仍然系封闭。咁喺渡轮方面，天星小轮会延长服务时间至到凌晨一点。平洲去中环嘅渡轮咧会加开凌晨一点钟嘅班次，而中环去平洲嘅渡轮就会加开凌晨一点四十五分嘅班次。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嘅出入口咧交通都系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喺美丽华广场对开。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桥面去旺角，同埋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收紧货机机组人员 安排，头三日改去酒店嗰度做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 无论对社会大众、对航空公司机组人员是一个好的起步点，避免了他在家居进入了社区的时候，然后才知识他是带有病毒。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了， 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你预备好跨年节目未呢？你想哪一个陪你进入新的一年呢？香港电台第一台2022年星期五深夜12点至1点钟，倾力呈现那些年张伟基巨星热舞一小时。 其实I'm your boss。 Happy New Year! 2022! 经典广播剧《凤凰》，1987年作品，雨萍原著。 我认为你应该冷静下，收拾心情，揀返好对象付托终身。 李德能 Uncle， 咩付托终身啊？爱嗰啲弱到需要人扶嘅女人咩？ 罗嘉玲、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凤凰》，一月一号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建恩，制作张凤平。 书本《心态自胜》（Mindset: The New Psychology of Success） 指出成长心态 （Growth Mindset） 同定型心态 （Fixed Mindset） 嘅分别。前者系认为人可以持续成长嘅信念，后者指人嘅能力多由天分决定，后天唔可以改变太多。自己拥有成长心态固然系好事。但如果你是企业管理层、教师或者家长，掌握怎样启发其他人的成长心态就可能更加重要。 给大家几秒时间想想，如果你的小朋友画了一幅很优秀的作品，你会赞他很有画画的天分，还是你会欣赏他画这幅画所付出的努力呢？如果你的答案是后者的话，就很能够启迪小朋友的成长心态。因为你将他之所以能够画出优秀的作品归功于他付出的努力。反之而言，如果你的答案是前者，就可能会助长小朋友的定型心态，因为他会将成功归于天分。 在心理学上，赞赏能起增强行为 reinforcement 的作用。当你赞赏对方的努力，便会鼓励对方下次付出更多努力。但如果你赞赏对方的天分， 就是在鼓励对方一味展示自己已有的天分，而不是向难度进一步挑战。哪一个赞赏方法较好，相信不言而喻。 除了对成功外，对失败亦都有类似的道理。有一间美国的高中以仲未达标 not yet 取代不合格 fail 作为学生的评级，发现能够有效提升学习的动机，因为仲未达标的评语表示学生未来努力的可能，不似不合格有评断学生资质的意味。 讲到最后，有没有所谓成长心态或者定型心态才是正确？其实当你有定型心态，你便不会努力，这样就自然认为定型心态才是真相。但如果你有成长心态，你便会多作努力改变自己，证实成长心态才符合现实。事实是人如水一样，有改变流动的可能，但如果你想令自己僵硬如冰，亦是可以。在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上善若水，持续适应，持续改变。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心态自胜：全新成功心理学》，作者卡罗·杜维克，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好，进入咧2021年度最后一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啊，继续有黄仲远、周子欣同埋自己胡世杰讲到就系话2021学会了什么，上咗一课乜嘢嘢咧咁样样。正话周 Sir 都隐隐提到噶啦，或者啲排啲报纸啊，或者统计都话啊，其实香港人咧，即系而家就有多要寻寻觅觅咧，就觉得嗯，香港啊前景麻麻地，或者觉得啲好难捞啊，所谓吓粗俗啲。咁啊，不如去出去出边闯下啦，试下离开香港一段时间啦。有啲就一个人啦，你话啊出去闯啊有啲可能成家人。咁即系令到嗰个客观现实咧，就系好多各行各业或者自己身边好多亲朋戚友咧，都已经唔再喺自己身边啊，即系离开咗香港。咁譬如你睇翻啲调查都系，有时诶话到教育界，无论系师与生咧。都是有很多以前或者舊年在這裡的，現在 都走了。我想講的問題是什麼呢？我不是說那些人為什麼走，反而我就是說留下的人呢，留下來的人呢，其實要學些什麼呢？我舉個例子，其實譬如說學生不走的那些，就是咦回學，現在又不用上 Zoom 啦，叫做實體回學啦，但是 A 同學又不在這裡， B 同學又不在這裡， C 老師又不在這裡， D 老師又不再回來。其實這個這樣面，即是要面對這件事，或者周 Sir 作為即教育界一份子，其實有沒有學生問過你，或者他們都不會問，可能有，即有沒有 要調適一下學生那個的心情呢？ 其实最简单一个问题都唔好讲到学生添啦，其实同事之间咧，因为其实成个效应好得意嘅，就系当有人走嘅时候咧，就会有人填补啊，我叫做有啲人叫上移效应啦，总之就系成个教育界里边不停喺度喐紧。 咦，咁又即系有人升职啊？你真系 都会啦。咁另外一个情况就系咧，好多人尤其是喺啲我唔知点解啊，好多时大家都 focus 即系集中咗讲喺啲名校，好多人走啦。名校走得人多，呢个都容易理解嘅，因为可能好多都是比较对于前途啊，他们自己会有一些他自己的一些想法的人啦。 同埋可能他流动性比较强。 冇错啦，我正正想讲。 父母呢又有能力。 是啦，但他们走了之后呢，咁有些人咁那间学校就要找人填补个空位的嘛。咁于是乎就会向下，即是所谓下线啲其他学校埋手的啦。咁其他学校啲学生呢就去找啦。甚至乎啲老师走了呢，其他的行家都会走埋去涉个身位的嘛。是啊，于是乎呢一喐呢就唔系淨系某啲学校走得人多嗰啲会喐得紧要嘅。系成个教育界其实都系一路喺度喐緊。 哦。 是啦，咁于是乎呢我都唔讲话啲学生先，同事嘅走动呢都会令到呢其实好多以往一路建立得好好嘅默契呢 都会冇咗嘅。咁又要重新去适应啦。我只能够同所有嘅学生同埋我啲同事讲适应咯。因为呢个现象唔会一两年就咁完，系因为成个音乐椅效应咁，亦都有人讲就不停喺度转动紧。咁佢哋未必一定系离开香港嘅，但系纯粹系佢哋转咗份新工，又或者有啲人甚至乎会话：，哎，不如我唔去做，唔喺呢个行里边做啦，转去第二啲行业啦。咁于是乎咧，唔系净系我哋啲行啦，亦都其他好多唔同嘅工种啦、医疗啦，我都识得一啲朋友，譬如做医护嘅都系啦。面对好突然间突如其来，因为一走咧，以往大家走咧就会好多计算嘅，会谂下，喂，会唔会我可能几时几月就可以咧做到某啲位嘅咁？而家基本上咧，我听翻一啲譬如医护界或者我哋就教育界都系啦。以往就有啲计算啊，近时点样去铺陈出推陈出山，就揾啲人咧去顶嗰啲新位。而家咧基本上有人顶到个位就摄咗埋嚟先。都唔好諗嗰个即係所谓 training 啊，嗱呢啲阿 Mills 可能好熟㗎啦。即係以往我哋譬如一间机构里面呢，我哋一定会諗好多人事嘅布局㗎嘛。咁而家既然呢冇辦法諗到人事布局嘅时候呢，有人喺度就我好记得有一句好经典嘅说话就係呢，有呼吸有心跳嘅都叫嚟顶住先。嗱，我唔係讲笑，我真係听过唔止一次嘅呢啲咁嘅说法。喺2021年呢，我哋学识咗要包容。同埋呢，如果我哋讲緊要 train 一啲后生嘅人，以免有断层嘅话呢，而家个周期係快得太紧要啦。因为其实呢啲咁嘅动不停发生㗎嘛。你每转一个机构，无论佢叻唔叻，做得好唔好都好，佢一定有个全新嘅文化，一定要重新嚟过。咁呢啲洗牌呢，其实我諗阿 Mills 就好清晰㗎呢啲。 是啊，当中呢啲嘅离别呢，其实透过呢啲洗牌啊，或者大家有唔同嘅处理嘅唔同嘅方法啦，其实咧，我觉得一个最大嘅学习嘅地方咧，系学习到佢而家乜嘢系对佢重要。其实咧，我觉得都几得意嘅。例如啊，喺我个界别里边咧，即系商界啦，其实真系多到不得了。我谂大家知啦，即系我谂，我哋三位个 batch， 即系差唔多嗰批年纪嘅人咧，其实应该系离别最多嘅需要面对，因为佢只要买一层楼，而当中有个小朋友，其实就好大机会咧，佢就会选择可以5至10年唔做嘢，尤其是你知香港层楼系等于人哋几层噶啦，咁所以佢就可以咁样去做。咁但系得意嘅地方咧，佢就会重新去谂翻乜嘢对佢重要。嗱，我发现咗一个嘅地方啦，首先啦，我先再讲走嗰批人，走嗰批人咧，我觉得得意嘅地方咧，佢系重视多咗佢身边嘅人嘅情感，包括系点样呢？有啲朋友咧，其实好多时候咧喺香港忙嘅时候咧，佢系唔会有啲乜嘢，例如将自己啲生活嘅照片啊，或者点样啊，会分享喺个group 里边啊。通常都系讲下啲八卦嘢啊，传下啲新闻啊，会系咁嘅。以前，而家佢会将自己喺外地嘅生活嗰啲情况。一家人啊，见边个朋友啊，佢会喺我哋个群组里边咧系分享呢啲咧系其实平时冇嘅，又或者系佢喺我哋个即系嗰啲嘅社交媒体里边嘅一啲嘅贴文咧，留言嘅情况系多咗，所以大家反而咧透过呢啲我叫做虚拟嘅情况之后咧，其实系沟通多咗。我觉得呢一个咧令到佢哋系觉得咧冇嘢重要得过。可能嗰幾樣情感，友情啦，可能親情啦，同埋自己嘅仔女啦， 交流 係啊，因為呢、這個我覺得呢個係其中一個。 你講緊呢個都係好重嘅，即係我都好有同感啊！我自己一班中學同學，我年紀都唔細啦，咁我班中學同學咧，成日都話喂，佢哋好多飯局，即係多到咧係我都參與唔曬啊，或者參與只係即係可能佢哋嘅五分一咁樣先算，即係五次先去一次。咁佢哋嗰個感覺都係，即係第一啦，即係有啲人會嚟咗香港，有啲人會翻去佢哋移民嘅地方啦，即係就翻嚟。咁佢哋成日話：，誒、哎，見得一次得一次，即係好似講到好衰格咁樣，或者哇，你係咪咁陰毒啊？咩見得一次得一次，未死喎、啊？唔係講樣嘢，因為其實你真係唔知聽日咧邊個仲會喺呢個 group 裏邊而可以嚟得到或者應到約啊？即係個意思就即係話咧，第一嗱，有幾樣嘢要箍住我哋嘅。疫情究竟会点呢？如果差落去，咁又再封啲封路啊，唔准食，唔准堂食，咁你又聚会唔到啦，系咪？更加唔好讲我哋自己私人聚会啦。咁呢个已经系限制咗你啦。 第二就話即係個前景不明朗，你都唔知道你身邊的朋友或者親戚或者舊同學，佢哋會唔會繼續留喺呢度？咁所以話好簡單，如果你今日十二月三十一號唔見，你真係唔知一月一號咧，你約唔約到佢即係其實大家的意思就係咁，咁所以就係話，誒、哎、食多餐多餐啊！即係好似講到喂好，即係講到嗰樣嘢好似好衰咁，但係事實上又好客觀 嘅 喎。 喂，呢樣係真嘅喎，我而家有啲叫追飯局嘅感覺啊！即係追飯局咩意思咧？就食、是、完一餐之後咧，以往可能係得閒再飲茶啊，即係嗰啲咧。 約定 啊！而家係直情即刻，喂唔好講咁多，攞個 schedule 嚟出嚟約定下一餐。 有啊，真係有啊。 係啊，以前冇，好多年來冇咗呢樣嘢㗎。係而我甚至乎可能我哋以前即係吹水，成日都諗緊天天最後今天啦。我哋成日都諗，唉唔緊要啦， 下次見啦， 下次啦，得閒飲茶啦。即係我成日講呢啲。而家另外一個好得意嘅現象咧，就影相多咗嘅。我見到，即係咧以往成日一唔記得影相就冇件事冇所謂啦，實會見到嘅。而家咧影相多咗嘅，大家都一有機會，有冇講咁多？大家 selfie 一先啊，唔好講咁多。係呢一種狀態啦。另外咧就係、是、留低嘅人，頭先又講到啦。其實咧或者離開嘅人都好啦。其實咧不論佢哋嘅身啦或者心咧，都需要有好多嘅準備嘅。呢個係事實。我從來冇諗過咁多，我識得。嗰啲即係做高管啦，所謂嚇嘅朋友咧，佢要走去學裝修啊。有啲人真係呢一世都冇學過車。我最近今日聽到單好搞笑嘅，據說而家啲車牌咧考車牌咧排到兩三年後啊，因為好多人學車，好多人去學咧。我甚至乎聽過啦，我自己都問嘅，喂嗰啲。清潔啊，做按摩咧，即係因為佢以往喺香港，我揾嘢揾得嚟使得去，我叫人幫我頂咗佢。但如果佢有機會預計要去海外生活嘅時候，嗰啲嘢佢冇辦法揾到第一人去替代嘅，佢要自己去學呢一堆嘢。我見過啲咧，即係嚇十二簽簽嗰啲 lady 咧，都走去又學煮嘢食啦，又學用咩清潔劑啦，嗱，從來冇試過嘅，心靈上面嗱嗰種孤單感咧，嗱最慘係咧早一兩年大家唔出聲嘛，而家開始咧大家開始估下對方係咪會走啦，咁啊但係當真係發現咧有啲人真係熟啲會講啦，咁然後咧你又開始會諗啦，喂啲人原來倒數啦開始嚇，有啲人可能諗緊喂出年幾月就走噶啦，咁有啲人你就會諗噶咯喎，喂嗰、那個孤單感、那個孤獨感咧，嗱、留低喺度嘅人或者出去嘅人其實都有孤獨感嘅，以往大家唔出聲，大家仲有好多隱衷唔講嘅時候咧，冇呢種狀態嘅。而家當有啲嘢浮咗面啦，要真係面對嘅時候咧，嗰種情緒咧就同舊年咧。2020嗰陣時咧，即係大家唔出聲嘅嗰陣時，亦都未有咁勁啊，嗰個浪冇咁犀利。而家大家好似咧有啲計劃，甚至乎我哋見到一啲咧，即係好得意嘅現象就係咧，可能你會見到啲人未必，你都估佢未必會需要啊，點解你要走咧？都冇乜所謂㗎啦咁。但係唔係，佢竟然都會同你講，唉，我見你又喐，我又喐，我咪都諗一諗咧。嗱、有呢啲咁嘅狀態。 喂，我正正想問翻阿 Miu 姐，即係你作為喺心理學上去。理解我同阿周 Sir 正话嗰几分钟咧，我想问一下，其实嗰啲咩食饭约多咗啊，唔好等下次啊，听日食埋佢啦，或者约定下一餐啦，影多啲相。其实呢个效应本身咧，喺社会上会造成一个乜嘢嘅咩嘅氛围咧？ 啊，有个真系有嘅，嗰、那个情况咧，如果学术啲嘅情况咧，我哋叫psychological safety， 即系一个心理嘅安全性。如果直接啲講啦，即係可以係話一個安全感啦。其實頭先咧所講嗰啲嘢咧，係完完全全係關於個安全感，即係話咧，大家喺2021年裏面咧學識咗有點樣去處理個不安全感啊。其實咧，你諗下當中嘅一啲社會變遷又好，或者啲疫情啦、健康啦。讲真咧，甚至乎有啲老人家嘅家庭，佢可能都真系因为个疫情，而要即系唔见咗一啲嘅家庭成员咁嗰只，咁所以咧，其实大家会突然间会觉得咧，其实我本来生存喺呢个自己咁样嘅生活系好安安全全，冇任何应该风风浪浪嘅，但系透过呢一年之后咧，佢开始感觉到咧系有不安全感。我觉得2020年佢会感受到呢一样嘢。2021年咧，佢哋就开始去处理呢、這、一个，当中包括点样咧处理咧，就例如咧揾翻啲朋友去见面啦，保留相片啦，呢啲系全部去解决自己的安全感啦。 跟住頭先嗰啲咧話去學嘢咧，其實好老實講咧，佢去到都未必會做嘅。但係佢真係去解決緊自己嘅安全感，例如佢發現自己有不足啊，原來自己咁多年咧喺香港咧做嘢咧，原來嚟嚟去去就係識嗰啲嘢，原來當個環境一變咧，例如我要去第二度啦。我就即刻咧，我幾廿年擁有嘅一啲嘅知識啦，嘅技巧咧，係可以完全冇用。咁所以咧，其實今年咧，好多人除咗頭先學嗰啲水電啊咁嗰啲咧，學網購啦，跟住學好似話將自己有一啲嘅興趣咧，點樣演化成為一啲我可以求生嘅維生嘅一啲嘅技能啦。我覺得呢一個嘅情況咧，就係衍生咗一個情況咧，就係大家都好不安全感。我覺得慢慢開始2021咧，大家開始去處理。我認為2022大家應該要學到咧，就係點樣去解決，係啦，即係而家自己揾緊啲方法，究竟係咪啱嘅咧？咁樣，跟住喺2022咧就開始去解決。 喂，簡單問一問啦，既然你剔到2022咧，我哋仲有五分鐘咧，就即係結束2021年啦。其實每年去到呢啲 countdown 位咧，大家好似梗係懶係唔捨得嗰年噶嘛。我想問下兩位咧，其實有冇呢個唔捨得2021嘅感覺咧？其實？ 已经唔会再谂2122究竟系，我觉得已经一体噶。同埋如果我再谂咧，我今日冇时间讲太多啦，就系讲 grief cycle。其实我哋经历咗咁多嘢咧，即系有一个叫做哀伤嘅一个过程啦。我估我哋而家去到中段嘅啫，有排啊，仲有咁啊，所以咧2022年大家都积极啲啦，面对人生。 阿 Mills 啊，我自己就唔眷恋啊。因为我反而就觉得呢 ,2021 系清清楚楚话到俾大家听系点样。即系19同20呢，大家都仲有啲模糊，究竟会点呢？无论系疫情会唔会完㗎或者点。而家系大家，我唔理佢完唔完啦，我而家已经决定咗系要点做。我认为2021系令到大家好清楚呢件事咁样去做。我认为2022应该大家就系好期望我点样去做啲乜嘢。好切切实实地解决我自己嘅不安全感又好。系啦，令到我自己更加认清楚我自己有啲乜嘢对我自己重要嘅、我认为系几 looking forward 2022嘅。 好啊，咁啊，即系大致上都结束咗我哋今晚嘅呢个讲东讲西啦。不过要仲要有啲嘢交代咧，就系星期日，哇，系啱晒我哋讲呢个逆境波咧。喂，香港人强项嚟嘅呢个。文杰话：岑日飞同米克，其实呢个都可能我哋都第日可以开集讲逆境波得啊。当然啦，星期日可以听佢哋讲先。跟住落嚟咧，就当然喺12点之后咧，就会有基哥张伟基咧同我哋迎接呢个2022年啦，系第一个现身嘅 DJ 啊，喺香港电台第一台都唔嘢少啊。我讲2022年，跟住落年嘅歌边个拣噶？ 我拣嘅。系啦，我呢首歌咧就系由方浩文同埋 Rubber Band 啦嘅，首歌名已经讲晒，终于有好天气。 好， 咁啊，撑多一秒，个光明就会嚟噶啦。 好，咁啊，多谢晒两位，我哋出年2022年再见，拜拜， 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即使今天无情的风雪凛冽尽激炸，即使这一场寒冬仿似没完没了，这一分钟无穷的抖震发现双手僵了、 即使今晚全城的灯彩也没法闪耀，即使漆黑做囚惊弓鸟坐乱地叫叫，这一分钟人们千搭中有限。